同桌游有关嘅 topic， 咁就係、是、桌游嘅退后一步嚟嘅。 好啲咩呢？ 係桌游嘅，係讲呢个嘅游戏化。呢、這个嘅 gamification 啊，咩意思呢？即系细个咧呢度玩过呢个嘅Mario 啊，呢啲嘅或者呢啲嘅食鬼嘅游戏咧， 游戏机游戏 系啊，系嗰啲嘅游戏机游戏啦。因为今日讲呢个 topic， 我觉得唔系净系单单系可以 apply 喺桌游方面嘅，其实 所有游戏啊， 所有游戏同埋其实。自己嘅生平时生活都可以 apply 到嘅，系真系可以去到。 人生就系一场游戏啊！ 喂，系啊，依个系其实最终会带到嘅一个嘅点嚟嘅，依个最终系一个。咁玩呢个马里奥啊，或者买啲食鬼嘅时候，好多时候咧都会玩呢啲游戏嘅时候，都系为咗攞分啊，攞到好高分啊，咁样咧，中间譬如有啲挑战啊，譬如话马里奥嘅时候，有啲嘢会弹出嚟搞搞你啊，或者食鬼嘅时候，嗰四只咁嘅人鬼咧，会喺度阻止你啦。嗰四只鬼其实有名嘅，知唔知啊？ 唔知喎， 嗰四只鬼，第一时嗰四只鬼有名嘅， 我哋知分颜色嘅啫喎， 分颜色啦，一来啊，我都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咧， 咁你讲， 唔系啊，嗰四只鬼咧系用唔同嘅，即系佢哋嘅 program 嘅时候嘅 pattern 唔系全部一样嘅， 因为就佢颜色，所以个 program 嘅写法唔同啊，定点解咧？ 唔系，譬如话，我记得红色鬼就追住只蓝色鬼系尝试 block 你条去路，有一个咧就纯粹真系 random 咁行嘅。 哦，咁样样 系啊，咁样 program 嘅，系真系咁样 program 嘅。咁样咧，咁有好多嘅会有，譬如玩呢啲 game 嘅时候咧，会有好多 obstacle 啦，譬如食鬼有啲鬼喺度啦，咁咧或者你譬如话，当然会有啲 reward 啦，就系会有啲嘅，譬如你食嗰啲菇啊，或者你过咗个关 Mario 嘅话，咁如果你系玩呢个嘅食鬼嘅时候，就喺度食鬼啦，白家白家白家白家白家咁样食啦，咁嗰啲就可以攞到个分数。咁呢啲就系咧个设计师俾你嘅一个嘅 challenges， 去俾你去尝试，我挑战你，你可唔可以成功咁样去过到呢关咧？ 算唔算你之前讲嘅线性嘅游戏咧？佢目的只系一个嘅啫。即系 Mario 可能变化大啲啊，食鬼就目的只系一个嘅啫， 就系食晒啲嘢， 食晒啲嘢， 都可以咁讲嘅。食鬼嘅话，即系佢又我又唔觉得佢非常之战胜啦，不过都有啲即系其实佢都算系战胜，即系佢唔系一个非常战胜嘅游戏，即系佢战胜嘅意思即系话你系一个 procedure 啊嘛 ，linear 嘅一个 process 啊嘛，即系你做完一步 A 之后做 B 之后做 C 做 D， 咁基本上唔会，如果你想从 D 去翻 A， 我就由 D C B A 咁啊调翻转头行啊嘛。咁譬如话线性嘅例子嘅，咁咪譬如话嗰啲以前旧式嗰啲嘅电脑咧，成日咧见到啲好旧嘅电脑咧，啲磁带喺度转嚟转去嘅，咁或者以前卡式带啊，咁咧你播完只歌之后咧，你想翻转头嘅时候咧，系要真系要回带噶嘛，咁嗰啲咪叫线性咯，真系你要沿翻住嗰条带嘅线调翻转头行，你先可以去翻嗰点度嚟噶嘛，咁而家譬如 MP3 嘅唔使啦，我揿落去咁就唔系一个线性嘅一个嘅 process 啦。咁以前啦係咯，呢啲嘅設計師俾咗好多嘅唔同嘅 challenge 啦，咁以前就係用呢個嘅你喺遊戲機嘅時候你入錢落去，咁你寫三條命嘅，咁你入錢落去再玩過啦玩過啦玩過啦，咁慢慢而家嘅遊戲呢就開始著重咗喺即係而家變咗做啲嘅 console 啦，譬如話一啲嘅PS 啊或者 Xbox 之類嘅 console， 咁佢嗰個嘅即是那个游戏的着重的东西呢，就开始是着重于在那个的探索，即是你 explore 周围的 spaces 啦，可以你去要immersive， 即是投入在古仔入面啦，看看这个人和他们的人物之间的发展啦，角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那你死了很多时候呢，那些 game 都是哎呀你死了啦，但是你可以无人复活的。即是给个机会你可以去无人复活啦。 咁而家啲遊戲唔係計命啊，即係 呢啲唔係計命噶。譬如話Assassin's Creed 啊，呢啲你死咗之後，即係《刺客聯盟》啊，呢啲嘅 game， 你死咗之後你係無限復活噶嘛。譬如LOL 嘅，咁你死咗之後，即係喺場遊戲裏面死咗之後，咁你係可以復活噶嘛。雖然你死咗之後會有其他嘅後果啦。 因為而家好少接觸呢啲遊戲，所以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我都唔知 道。咁樣咧咁係即系呢啲游戏就死咗之后，你可以去复活啦。咁好多时候就系你可以你玩嘅时候咧，重点嗰个着重嘅地方就系嗰个故仔，同埋你会同呢啲嘅 而家 online 同埋而家咪 online 好多個 forum 同埋同人哋點樣去 engage 啊？就算係一啲嘅單人遊戲，佢裏面本身都有一啲嘅論壇去俾你討論啊，咁討論呢啲嘅嘢。咁今日講嘅點解會講呢啲嘢咧？就係因為其實今日我主題講遊戲性啊。咁重點遊戲性嗰樣嘢咧，其實都係想將呢個嘅開心啊呢啲嘢咧，想帶翻去俾呢個嘅平時生活上去用啊呢樣嘢度。因為遊戲呢樣嘢唔係淨係講緊你玩 game 嘅時候，玩 game 固然係一個遊戲嚟嘅，咁但係咧可能你聽過啦，咁就係、是、譬如話遊戲性係啲咩意思咧？譬如話你喺個街度，我飲完一杯嘅紙包飲品，咁之後咧你見到個垃圾桶，我嘗試好似掉籃球，啾咁掉落去。咁呢個其實就已經你係將一個唔係遊戲性遊戲化，一個講錯遊戲化 gamification 英文叫做咁遊戲化，遊戲化將啲嘢遊戲化，咁想講嘅嘢遊戲化。咁譬如話譬如頭先講咗啦，就係你拎住紙包飲品飲完之後，你將嗰個嘅垃圾嘗試好似籃球，其實冇人望你喎，嚴格嚟講，冇人望緊你或者冇人注意緊你，但係你就啾掉落去，掉唔掉仲一回事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係將一件平淡嘅事情遊戲化咗，雖然冇人睇入唔入到都唔關，即都唔係一個重點啦。但係你自己已經加咗一層嘅遊戲嘅 layer 落去，俾咗個難題自己，其實行過去嘅話，你行過去嘅話係容易過你就咁掉過去啊嘛。咁我之前咧喺咁我喺講呢個遊戲化之前咧 ，gamification 之前咧，我就想我喺網上面揾咗個定義啊。即係咩叫 gamification 呢？就係、是、gamification 英文嚟嘅，咁樣就係冇計啦。咁佢我睇 絕對知道呢個英文啦。 係gamification is an application of gameful or playful layer to motivate engagement to a specific context 啊。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個內容係會想去 motivate 去鼓勵人哋去做一啲嘅嘢，去鼓勵人哋去了解一啲 context 啊，去了解更加多深入嘅嘢去玩啊。咁樣我哋最主要就係用具體化，就係用一個好玩嘅形式嚟用遊戲去鼓勵人哋。譬如話你做呢個家長嘅時候，你一定會有呢個嘅遇到嘅問題，就係你要去鼓勵你個小朋友啦。你去做老闆啊、領導嘅時候，你又一定會有一啲嘅方法去令到你個團隊 cheer up 啦，或者你做 mentor 即係呢個導師嘅時候，你亦都會嘗試令到你嘅 student 去更加去 engage 於同一嗰件事情度，嚟更加 motivate 去做啊！人生一定會有機會遇到啲咁嘅事情嘅，咁唔一定係鼓勵人哋喎，自己鼓勵可以用呢個遊戲法嚟鼓勵自己。好似頭先咁講過啦，就係、是、用呢個嘅。譬如剛才講咗用紙包飲品拎完之後呢就掉咗落去嗰個嘅垃圾桶度，咁呢啲其實都係對自己嘅一啲平時嘅生活加一啲嘅遊戲化嘅嘢落去，咁就令到佢更加開心。咁譬如話咁遊戲化有啲咩實質嘅例子呢？即係仲有啲咩實質嘅例子呢？譬如有啲嘅 corporate， 即係有啲嘅公司其實已經係有嘗試用呢啲嘅嘢去用呢啲嘅嘢去作為一個招來呀。咁譬如話之前呢有一個嘅我睇過一個嘅 product 叫做 Sammy， 係 Z-A-M-Z-E-E。咁 未聽過呢個啫。 呢個就美國啲啦，因為佢呢個 product 都话大唔大，话细唔细，我都觉得即系你话系咯，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咁样咧，其实咧佢个外形咧就好似一只 USB 手指咁样嘅。 嗯。 咁样咧，个小朋友咧就将佢好似以前啲暴龙机咁样咧挂喺条腰度嚟。咁咧，佢个目，因为呢个嘅 Sammy 嘅目的咧就系、是、鼓励小朋友去运动，鼓励小朋友去运动。 即係啲步速機咁樣， 係啊，步速機啊，咁樣咧度你去邊度啊？咁有個 USB 手指擺喺條腰度，然後咧你做即係鼓勵佢你去做運動啦，有啲計佢嘅計算啦，個 USB 手指入邊，然後翻到屋企咧，你咧就可以拎只 USB 手指叮噹插落去個電腦度，然後佢就幫你計分啦。咁計分嘅時候咧，佢咧就會有啲嘅 好易出 cheat 嘅喎，咩小朋友，即係連送阿王咁揸住， 即係搖搖啊搖啊，我唔知佢即 時話鬥一分鐘要搖到999下，佢就會錯多隻九極體出嚟。 係咩？我唔知喎， 咩江湖傳聞啦，係冇可能啦，當然。 我唔一分鐘999啊， 係啊， 點錯啊？ 真係唔知 點錯啊？你600下一分一分鐘600下都死啦！ 魔打到揈 咧，十一秒鐘10下喎。一秒钟十下，即系突 特 江湖传闻嚟嘅呢个系， 咁哇几江湖传闻，咁咪可能真系设计师可能会真系无聊咁加咗呢啲嘢落去嘅， 系冇人做到， 系冇人做到，即系可能你真系拆开部机，然后用啲电子嘅方法嚟做，可能系有咁可行性嘅。 嗯， 不过就系啦，佢就系将呢个嘅 USB 手指就挂喺条腰度，然后运动有分翻到去插喺度，叮当插喺电脑度咧就会计分，之后有奖。咁嗰个咧奖咧就系一啲嘅虚拟嘅奖啦，当然系一开始嘅话。咁如果啲父母咧系想去俾钱，即系想去俾一个真实嘅奖品去俾嗰个小朋友嘅话咧，系可以俾钱 Sammy， 然后当佢计分，然后咧佢系可以俾翻啲真实嘅嘢你嘅，譬如俾系啊， 即系邮寄翻嗰件， 邮寄或者出粮咯，当即系零用钱出粮咯。咁样去尝试去 motive， 即系嗰啲零用钱系真钱嚟， 真钱嚟嘅， 唔系网币 嘅，唔系网币嚟嘅，系真钱嚟嘅，真钱嚟嘅，咁就可以尝试去鼓励呢个小朋友去做多啲运动。咁呢一种嘅游戏化咧，就叫做呢个嘅我中文叫佢做奖励式嘅游戏化啦 ，reward based 嘅一啲嘅 gamification， 即系透过你做啲好嘢，我俾个奖励，俾咗奖励，咁样你就可以啊、哦，我又尝试咁样去 motivate 你去继续做更加多嘅嘢，因为成件事都系尝试去 motivate 去人更加做更加多嘅嘢，咁咁将呢啲嘅咁，如果我将呢个 reward base 里面嘅一啲嘅 gamification， 我将佢分拆翻开嚟睇嘅话咧，咁佢会有啲嘅唔同嘅 component 喺入边嚟嘅，有啲唔同嘅细分嘅一啲嘅嘢入边嚟嘅，譬如话佢会有一个嘅分数啦，分数即系有啲嘅 count 嘅嘢啦，佢英文叫 unit for control 啦，即系你会有一个 basic 嘅一个分喺度，咁但系如果你得个分喺度嘅话咧。本身个分嘅系冇意思噶嘛，即系本身个分系、即系佢唔代表任何嘢，因为佢系一个虚拟 arbitrary 嘅嘢嚟噶嘛，佢 就同啲 friend 炫耀咯，分高分过你 咁。哦，咁呢个唔系，如果冇完呢样嘢就系另外一样嘢系啦，即系你可以同人炫耀另外一回事情。咁但系如果净系得个分，你冇得炫耀就冇意思噶嘛，即系我系有300分，但系其他人系点样噶？咁本身系冇意思嘅。咁我哋可以用分去做分，即系做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做呢个 leveling， 即系呢个嘅升 升呢， 即系呢个咧喺英文里边嗰个嘅分类就叫做 process in system 啊。因为呢个 topic 我系睇一本书咁睇翻嚟嘅，所以就系我就喺度分享下。咁样咧呢个 process in system， 咁升 即系咧你不断做得更加好嘅时候咧，你就会喺个成个嘅一个嘅嗰个系统里边咧就不断咁进步，不断咁进步，不断咁进步。咁第二个咧就系、好似头先阿 Dio 咁讲啦，就系、一个排行榜呢个 leaderboard 嘅形式啦。一个 leaderboard 形式即系 全美排行榜嚟嘅。 系啊，即系你同人可以比啊。斗啊！咁但系 leaderboard 咧用嘅时候咧就有要小心嘅，因为咧 leaderboard 好多时候咧就会将分咗两种人啊，即系我自己系一个啦，咁之后分咗两种人，一种咧就系咧喺你之上嘅人，即系你喜欢啦，即系你会中意想同佢哋一齐啦，同佢 friend 啲啦，咁啊吸睛啊嘛，即系你学识佢哋啲嘢啊嘛，咁另外一种人就系你唔中意佢低分过你嘅。咁呢如果喺班房里面尝试用呢一种嘅方法呢去将呢啲嘅嘢去游戏化嘅话呢，咁样呢就要小心啦，因为就会将呢个嘅班房做咗个分化。即系你将成班人即系分咗两 group， 分等级， 即系变咗一个 hierarchy， 变咗做一个 classification 咧，会变咗做一个嘅。咁呢个要小心嘅。咁分数可以做咗两嘢啦。咁仲有啲呢个 reward base 嘅 gamification 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嘅嘢可以用嘅，就唔一定用分啦。嗰啲就咁嗰啲，譬如话一啲嘅achievement。一啲 achievement 啊，譬如打機嘅時候，你做嗰啲好特別嘅嘢，佢會俾個 achievement 你。我唔知 achievement 中文叫乜嘢啊 ？achievement 我都真係唔知。咁你 獎項啊，定 係唔係獎項，即係 特別嘅工具啊？ 呢個 achievement 最主要嘅目的就係鼓勵用一啲嘅 additional 嘅 path 啊，即係咧鼓勵你去用唔同嘅角度 去睇一件事情，即係譬如話啊，呢條路係必須行㗎啦，咁呢個 syllabus 係咁樣行㗎，即係呢條路係咁行㗎啦。咁但係你如果你做咗啲 extra 嘅 credit， 即係你讀書咁 extra credit 咁樣，即係你讀大學嘅 extra credit， 我、啊、做咗呢啲嘅會有額外分㗎喎，做咗啲額外分㗎喎。咁呢啲就係嘗試去 motivate， 你就係鼓勵你去做更加多嘅，即係從自己心裏面做更加多嘅其他嘅一啲嘅嘢，去即係嘗試做更加多嘅嘢啦，唔同方法去睇呀，自己 explore 一啲嘅唔同嘅嘢。咁第五種啦，就係、是、一種嘅 badges， 就係一種嘅獎牌啦，就呢啲呢就係我嚟曬嘅 ，a public display 嘅，我嚟曬嘅一啲嘅嘢嚟嘅。咁樣呢佢哋晒就人哋可以睇到啦。 咁、啊、微博而家就用緊呢个制度啦。 係咩， 即係攞緊几多个章啊，几多个。 有人睇咁样嗰啲。 有。 我以为嗰啲係即係佢公司咁做啦，但係我以为嗰啲 冇。加 V 啊啲。 加 V， 加 V 我知。 微博达人啊，仲有其他啲。 其实我唔明。 唔同种类嘅奖项奖牌啊。 其实我唔明呢样嘢喎。 国内啲人鍾意攞呢啲嚟炫耀啊。即係 Facebook 冇呢啲嘢㗎嘛。 Facebook 即係咁講，即係炒開少少啊！微博如果你攞到個達人，微博達人咁有啲即係有啲咩咁犀利啊？ 哦，佢可能係啲獎勵啊，即係將你嗰啲 post 會俾多啲嘅人睇到啦。 哦， 即係可能多啲人會睇到，然之後會讚啊、share 啊咁樣。 哦， 名人嗰啲就唔使講啦。 名人嗰啲唔係佢哋本身就係一個，佢哋唔需要咁樣啦，佢哋淨係靠佢哋個名字已經有好多人 subscribe 啦，即係訂閱佢哋啦，關注啊！關注佢哋啦，已經即係佢哋自本身個名字已經做咗一樣嘢啦。咁樣呢啲就係頭先我講呢個嘅用 reward base 嘅一啲獎勵形式嘅 gamification 嘅一啲嘅分，即係細分裏面嘅一啲嘅嘢。咁當然啦，呢個 reward base 嘅 gamification 呢亦都有佢嘅問題嘅。咁我即係好快會講到㗎啦，嗰度就會咁我將喺度講一講，咁有啲咩問題呢？我之前呢就啱啱即係嗰本書裏面呢我都睇咗一段說話仔嘅。咁就係呢我覺得呢段說話仔好都啱㗎，都啱，亦都因為呢一個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教育嘅時候呢，我哋好多嘅教育，即身邊而家真實嘅教育制度啦，都係用緊呢個 reward based 嘅 gamification 嘗試用，即係嘗試獎勵你啊，去俾多啲分你啊，咁樣就嘗試啊，咁樣就會有分啦，點點點點點。 但求學不是求分數 啊。咁大家係咁睇㗎嘛，即係政府佢點樣講嘅一套啊，係咪先？咁實質民間係點樣睇有另外一套，民間想要啲咩有另外一套㗎嘛，係咪先？啱啱明咗出面放電視機呀，點都好啦。咁嗰本書呢就叫做 Gamification by Design 啊。咁裏面好似我冇記錯啊，喺第27頁嘅。我冇記錯喎，係第27頁啊，係第27頁啊。咁樣呢就係、佢有一個 quote 就係、是、Once you start giving someone a reward, you have to keep her in that reward loop forever. 即係你當你開始俾一個 reward 一個人嘅時候，如果你想佢繼續用呢個方法嚟做呢個嘅 motivate， 即係 motivate 佢繼續做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就要 keep 住不斷俾更加多嘅獎勵佢，俾更加多嘅利誘佢，更加多嘅利誘，更加多嘅利誘，無限 loop 啊！ 我只同訓練屋企嘅狗差唔多啫。 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嘅。這個方法就是有一個問題咯，就是第一件事就是他要還 loop 啦。咁以商業角度其實嚟講係好正嘅，商業角度即係咧，當你叉只腳落嚟，譬如我頭先講 Sammy 咁樣啦，就沉船啦，就沉啦。即係如果你係想 keep 住嘅做一樣嘢嘅，你就沉啦。 因為你一旦太慢咧，你就嗰啲分數會俾人哋低噶啦嘛，即係好快追過你啊嘛。 唔係啊，即係當應該咁講。當你唔用呢一本書，即係當你唔用呢一樣產品嘅時候咧，咁佢你嗰個 motivate 嗰個 motivation 咧就會瞬間 crash 嘅，瞬間 crash 咗噶啦，即係瞬間佢冇咗個 motivation。誒，呢個之後先講咯。咁 精神嘢，精神層面 係精神層面嘢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咁其實成講呢件事情都係講緊點樣將依身邊嘅一啲嘅嘢去遊戲化佢。咁係啦，就是、從而將開心喺正面嘅動力去帶俾自己或者帶俾人哋。咁樣呢同埋我都睇過另外一本書嘅，就係話呢個嘅Daniel Pink 啊 ，Daniel Pink 出嘅一本叫 Drive 嘅一本書。咁呢佢裏面就係講話，其實如果你係想用呢個嘅 reward base 嘅 gamification 去 做嘢嘅话咧，喺其他嘅工种其实冇，其他工种冇问题嘅。但系当如果嗰个工种系涉及到一啲创意嘅工种嘅时候咧，真系 design based 创意嘅工种，啲 creative 嘅工种嘅时候咧，其实奖励系反而系会对呢个嘅嗰、那个创意系有影响嘅，系会。有負面嘅影響嘅，係會有負面嘅影響嘅，因為其實佢就唔創意嘅時候咧， 有人舉手 有人舉手，唔係我哋呢度有現場觀眾嘛，咁佢舉手啫，佢哋喺度，咁之後咧，咁佢如果唔佢哋唔係為咗有更加好嘅創意去做呢樣嘢，佢哋係為更加快可以攞到嗰個嘅獎勵翻嚟。而去做呢樣嘢，咁其實呢樣嘢就係專注喺獎，佢反而係淨係專注咗喺嗰個嘅獎品，而唔係專注咗喺嗰個嘅創意上面。咁呢樣嘢同本身嗰個俾獎勵嗰個人嗰個心態其實係背道而馳嘅，即係嗰個背道而馳，即係背道而馳嘅。 做咩不斷舉手嘅咩？有嘢問你問啦， 有嘢問啦， 開麥 開麥啦，你自己啊！ 喂，咁 系我哋又有伟大嘅小麦喺度啦，佢又路过啦，佢现场观众，耶、 yeah! ！都路过 啊，唔系你话讲 design 呢一样嘢咧，因为始终我都叫做从事有少少从事 design 呢一样嘢啦，咁我想反而即系听到呢一样嘢，我想讲少少，反而就系、是啊，因为其实你话creativity 呢一样嘢，其实每一年 whatsoever， 我系 design 一啲嘅 sex toys 又好啊，甚至一啲可能比较 user friendly。其实每一年都会有唔同嘅奖项，德国系特别比较多。但系若果你话根据你嗰本书咁样去讲嘅时候，其实呢啲咁嘅即系我叫做 exhibition 啦，呢啲咁嘅奖项系咪真系可以抹杀咗我哋所有 designer 嘅一啲 creativity 咧？定系 motivate 紧我哋嘅 creativity 咧？呢样嘢我手有少少先 concern。 佢原意就系想 motivate， 原意想 motivate 噶嘛？但系其实实质翻睇翻个效果翻嚟，大家就系、是、哎呀，我今年我要攞奖，我要攞呢份奖金，咁佢就净系专注咗份奖金，而唔系专注咗喺嗰个 product 上面。譬如你嘅角，用你角度嚟讲就系 sex toy 啦，佢唔系专注咗喺嗰个 sex toy 嘅 product 度嚟。好多人咁有啲公司佢哋嗰个嘅方向，佢哋做得正确嘅。是正確的，就是他們不理你攞什麼獎，他們只是要做好一個 sex toy， 那他們就做得成功咯。譬如說為什麼一開始蘋果的他們做得那麼成功，就是因為他們不理旁邊的人怎麼說，特別是 Steve Jobs， 即是如果看過那個電影，那個電影叫什麼名字， 喬布斯傳， 喬布斯傳，我忘記了那套什麼名字，我看電影而已，沒有看那本書。那就是他都說，喂，他都不理旁邊的人怎麼看的，即是点解即系当时嘅电脑啊，系冇人去，即系一个工具，系即系好似计数机嘅工具，冇人去理着重呢个个 fonts 嘅，就系因为 Steve Jobs 佢读 fonts 嘢噶嘛，即系佢读 fonts 嘢，咁佢就话唔得，一定要加 fonts， 咁样佢嘅呢份任性啦，咁咪造就到而家嘅一个成功啦，因为。佢唔係 care 緊一啲嘅名利上嘅嘢，佢係 care 緊我如何做好呢件 product 啊嘛。 但係咁喎，即係當我哋去參賽嘅時候，其實每一年我哋都想，我哋今年都係想攞 whatever 係點都會有個排名，即係有又起碼入到三甲啦咁樣講啦，入到 final 啦咁樣。但係其實呢一個係咁，對於我哋嚟講，可能真係一個 motivate 嚟嘅喎，因為至少有個 motivate 嘅時候，我哋會諗，咦，我哋上年嘅 product 有啲乜嘢？改進可以令到繼續即係進可以入翻落，可能我上年係冇入到決賽嘅，我哋今年入翻可以有啲咩改進去入翻呢個決賽。其實如果悲傷翻你嗰本書去講，其實呢一個係個壞處定好處咧？即係我覺得其實每一樣嘢都冇好定壞噶嘛， 冇一個絕對好同壞啦。但係如果你即係如果用一個個人嘅角度，佢淨係專即嗱，你諗下啦，你係想入去決賽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个目标系净系想入决赛嘅话，咁好多时候就会埋头苦干，净系 focus 咗去点样 please 嘅评判啊， 就会入咗人哋嗰个框架， 系入咗人哋嘅框架，就唔系自己嘅，就唔系谂我点样去，即系你个 product 系做好系冇错，但系你个 product 做好唔系因为我想将个 product 做好，而系因为我想去入决赛。 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嘅心態，咁可能就會變成咗一個嘅，他可能唔係想將自己最認為最好嘅嘢做出嚟，唔想自己即係。我想讲啦，呢样嘢系想将嗰个快乐嗰样嘢带出嚟啊嘛。如果你系净系想将入决赛嘅话，咁其实你做紧嗰样嘢唔开心嘅。其实你即系我系埋头苦干，我点样去做，点样去做，点样去做。但系当我净系想啊，原来可以咁样去 improve 呢个 sex toy， 我唔理嗰边决赛点样啦。但系原来个 sex toy 咁样用系即系咁样嘅设计，可能用呢个 material 去做呢、這个咁样系会舒服啲嘅。我有个 motivate。去更加係 explore 個 motivation 係著於個 product， 唔係著重於喺個獎項度嚟咯。 即係基本上個 reward system 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但係嗱啱啊，你冇錯。頭先我都講咗啦，如果依個 reward system， 頭先講咗啦，就係要你要 keep 住 forever 喺嗰個 reward loop 度嚟啊嘛。一旦嗰個獎冇咗，嗰、那個獎冇咗。 但系个问题，你会唔会真系认为，若果系一个 design 嘅层面嚟讲，冇咗嗰个奖，而呢个世界系唔会有新嘅 design 先？ 咪就我啱啱就啱呢样嘢，呢样嘢啱。咁但系我就系话，如果你要 keep 住 reward 冇问题，你 keep 到个 reward 咪冇问题咯。 啊， 咁但系如果一日只 keep 唔到个 reward， 假设真系所有 design 奖冇晒啦。咁嗰個你即刻唔想做嗰個 sex toy product 噶咯喎，已經係。 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冇咗先？ 咁呢樣嘢唔會。 咁咪就係咯。 啱、啊。咁但係我就係話，依一個就係如果當個 reward 冇咗嘅話，有個咁嘅後果咯。如果 reward 冇咗嘅話， 即係唔會係肯定嘅，但係會有咁。 譬如話呢個 design product 係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我用一啲貼地啲嘅例子啦。即係一啲直平民化啲嘅例子嘅，譬如話一啲嘅。老师啊，教书嘅时候啊，其实遇过嘅一定会，教学嗰个目的就系想令到呢个嘅小朋友可以吸收更加多嘅知识，可以去有呢个智慧嘅增长，并唔系净系知识上嘅增长嘛，你要学习如何学习啊，唔系学习嗰个嘅唔系净系学习嘅知识啊嘛。 系咩？我嗰时读书系学习如何应付差验，如何应付考试噶嘛。 Me too， 即系大镬啊！ 我自己唔系啦，即系我 因为你唔喺香港读书啊嘛。 唔系啊，我都唔系噶，我都唔系啊。 即系我自己认为学习最终嘅目标系要学习如何学习啊嘛，你要学习。How to think 嘅就唔系净系嗰个嘅 knowledge 啊，你有嗰个 knowledge， 但系你冇嗰个智慧去运用翻嗰个 knowledge 出嚟嘅话，其实系冇意思噶嘛。即系你记咗一大扎嘢出嚟，但系你用唔到嗰扎嘢出嚟，你冇意思噶。 咁样讲啦，用翻 education system， 若果冇咗测验去一个咁样嘅 reward system， 你觉得我哋嘅 standard 会系点？ 我成日，所以我成日讲，如果讲呢样嘢嘅话，我成日都唔，我唔好唔中意测验呢样嘢 嘅 就。 大嘅问题系你冇咗一个 standard 去俾人 visualize 嗰一样嘢嘅时候，你觉得我哋嘅 standard 系点？ 点解要 visualize 啫？点解要 visualize 啫？点解一定要即系唔需要一定去 visualize 一样嘢？即系而家呢个嘅教育，即系讲如果讲教育嘅话，呢、這个教育就系呢个嘅。而家嘅教育就係、是、其實個教育制度係一路沿從以前工業革命一路開始沿用到而家噶嘛，嗰、那個 system 係一路都係。咁嗰、那個教育其實係嚴重地 out date 嘅。工業革命嘅時候就係要呢個嘅 standardize， 將任何嘢都要將任何嘢公職化。你喺學校出嚟嘅，你嗰學校嗰一班出嚟嘅人，全部學生係應該。理論上啊， 咁係方便評估啫， 係應該係倒模出嚟㗎嘛，啱啊，冇錯啊。咁但係而家呢個社會要嘅嘢唔係一個 standardization 啊嘛，唔係最工業啊嘛，即係唔係要再一個標準化嘅一樣嘢啊嘛，係要政府成日所講嘅好個理念係正確嘅，但係佢實質操作有啲問題啫。 咁樣講啦， 全人發展啊嘛，要每個 多元性啊， 多元發展啊嘛，全人發展啊嘛，要就係要呢一樣嘅嘢，咁樣。你系点啊？你想讲？ 唔系啊，咁样讲啦。如果你讲到呢一样嘢，其实你要gamification， 其实所有嘢都系一个框架嚟嘅啫。 咁我就系话，系咁，但系点样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做得开心啊嘛？就为自己而开心 ，motivate 成个 gamification 嘅目的就系要 motivate 人哋去有一个自主自发性去做一件事情，就并唔系由于一个外界嘅一样嘅嘢去 motivate。 咁点样做呢？